兰花池防卫警员， 辕门救父穆桂英， 英勇宗保道上前， 前世姻缘伯娘子， 紫竹之貌是许仙。 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我把帽子忘这儿了。 没听说过呀，像话吗？ 怎么了？ 看，愣难不住你呀。 哎，难不住你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 咱说这火字 火， 咱们这回啊说四句， 四句。 要顶针去门， 嚯，这难了。 其中要有一段故事， 还是故事啊？ 哎，对，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，都得要自头咬自尾啊。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 厅长， 你先说。 火 火， 火指为心坟， 坟 坟前一家人， 人 人人谁像我？ 我。 我父早归阴， 哦， 知道这内容吗？ 小寡妇， 小寡妇上坟， 小寡妇上坟。 哎，说呀你， 我想词儿啊，你别忙啊。 啊，活 活呀， 啊， 活了这回。 哎，活， 火化指挥散， 嗯， 散散步青年汉， 汉 汉子未结婚， 婚 婚姻把谁怨？ 嗯，你抵的是怨 怨， 我这个呢是阴 阴，你这是 四个小字啊。 听听你的， 姻缘有份， 愿你嫁我。 不干呐，我嫁给你干什么呀？ 怎么样？跑不了。 哎，要便宜没别的， 便宜你来吧。 好嘞。 还有吗？ 这回咱们就说最后一个字， 哪个字啊？ 土字。 土土行， 还是照着刚才那么样来说，顶针续麻，一人四句。 可以。 厅长啊， 我听你头一句是这个 土 土， 土生奇花兰外香。 二一句， 香去斜卧象牙床。 嗯，三一句呢， 床上常把情郎想。 四一句， 想到三更伴才郎。 好 啊， 我的啊。 哎，听你的 土 土 啊。 嗯， 土山游玩转回归。 嗯，归 归来轻轻入罗围。 嗯，围 围帐以内把仙妻叫，叫叫上牙床把灯吹。 哦，你底子是吹。我这是狼。 哎， 听我这四个小字。 你四小字是 狼来睡觉， 吹灯 嗯 喊报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，这是于宝林先生和冯宝华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《五行诗》。第一时段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接着和您一起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《三字经》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。